爱上他，不只是我的错，是你让一切成了一种痛，不愿再为谁等候，我不愿再面对你的冷落。崩开的伤口，酒后的我有些寂寞，想知道你是否还在乎我。台北夜色在你眼中闪烁，身边的我不想再茫然的过，心中的话不再说不出口。I don't care anymore. So let me tell you. 它不只是我的错，是你让一切成了一种痛，不愿再为谁等候，我不愿再面对你的冷落。会爱上他不只是我，谁都没想过，哦，没想过。不管到不到的堕不堕落，不想说女人应该怎么生活，不需要依靠爱情填满寂寞，不在乎有谁真的在乎我。台北夜色依然缤纷闪烁，也在乎也别想让我难过，来来去去尽是迷惑。 I just don't care。